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又来了。 对，还是我们俩。国庆节前啊、工作日的最后一期节目，来看看这封来信吧，和恋爱有关，和情感生活和个人选择有关。9月16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这张小纸条：哥哥姐姐好，有件事情不开心。去年年初的时候，表妹推荐她一个武汉大学的同学给我，是我们县的人，在我们自治区的一个市上班，说人很好，但是我因为人家照片不合眼缘，其实后来发现不过是角度问题，但我就没理他。后来看到他的朋友圈比较真实的照片，觉得相差很大，其实他人长得不丑，而且超级暖，但是他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和他聊过一次，看得出来他是个挺健谈挺幽默的人，可能我那个时候刚失恋不久，不在状态，而且当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深圳，所以没有抓住机会。虽然我告诉自己是缘分没到，但是真的觉得挺可惜的，会责怪自己没有办法排解。生活中应该会有这种因为错失了某个机会而懊悔的情况吧。我觉得我可以向他表达我的遗憾，说不定人家之后分手了呢。如果没有分的话，对这种正人君子说不说其实都一样。我现在脱产在家考研，想到这儿也觉得如果当初在一起也是异地会很难熬，可能我是因为自己很难找对象，所以才有这种情绪吧。初恋让我得了抑郁症，现在我很宅，也不社交，非常孤独。如果我的追求者很多，大概也不会在乎了吧。另外他说，哥哥姐姐，我就是害怕之后找不到合适的了。其实那个男孩找的女生居然是我的同学的同学，条件还没我好呢。那个女孩家是山里的，她长得也很一般，学校也没我好。就是这张小纸条念完了。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也挺幽默的啊，最后跟我们说了一下为什么她要向这个男生表达一下遗憾，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觉得你后来找那女朋友还不如我呢，再说万一他们分手了呢，说不定我还有机会呢。但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也想问问汪冰老师，这女生现在不在准备考研呢吗？她怎么内心完全没有在准备考研的这个状态呢？我觉得她完全想的就心里是被这个去年年初表妹曾经给她介绍的这个相亲对象都占满了，心里全是她她她她她，这不影响考研吗？ 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肯定后悔给我们写的这封信。因为针线好像被戳穿了啊，证明考研可能是一件让人焦虑的事情，比起想考研，更多的去想自己的恋爱，虽然让人懊恼，但至少还能有一丝丝幸福的可能性。这好像比考研这件既残酷又严酷的事情，是不是对我们的体质有些安慰呢？因为毕竟想到那个男生的时候，遗憾之后他可能会脑补很多，比如这个人很暖啊，是吧，他有很多的优点啊，如果和他在一起会怎么样呢，对自己终身大事的思考，至少对我们的题主来讲吸引力啊远胜于这些考研试题吧。 对，这个考研这件事情他在整封信里都没怎么提啊，关于自己将来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此时要做这个选择。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位朋友究竟考研是不是认真的，但从我们以往收到的来信来看，好像有很多朋友都在常年在备战在考研。你们是觉得生活里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儿或更好的选择，所以就备战考研吗？还是说你们是认真的啊，想透过考研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喜欢的老师继续学习深造呢？ 如果没有学习的心啊，我觉得不管你是在干什么，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同样啊，就是相反的，如果你有学习的心的话，你也可能能从一切事情当中去学习。所以我现在就想问这位朋友，从这次所谓失败的、被自己搞砸的这个还未开始就夭折的相亲的经历当中，你到底有学到了一点什么没有？他所学到的那个和他真正应该从中学到的东西之间是否还有一些差距呢？来问汪明老师。他学到的似乎是我不应该从一张照片就推断了人家啊，或者说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就一口回绝，或许还应该有个回旋的余地，仅仅是如此而已吗？他还学到了这个男生他现在找的女朋友还不如我呢，如果我当时抓住那个机会的话，是否这就是命运向我的一个垂青呢？ 如果我们还把后悔停留在修改过去的基础之上，可能就会误读了后悔真正的含义。后悔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学习和成长。你从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经验当中学到了什么？什么让你更智慧？这个男生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还有机会？当然只是可能性，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男生就当做了幸福，或者说幸福的替代品的话，那你可能就误读了这件事情，我猜啊，至少夸大了这个男生对你的心理意义。当你说到他的积极品质的时候，我知道你一定脑补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选项。这个男生突然由你之前认为不理想的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香饽饽，你怕错失了。这里面还有个恐惧，就是恐惧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你自己也非常诚实又可爱的告诉我们说，如果追求者众多，这男生可能也排不上号啊。所以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自己被人爱这件事情是否足够确信呢？如果你足够确信自己配得上幸福，还有机会幸福，哪怕现在暂时周围没有人，是不是这个男生也不会让你这么的后悔呢？整封信中，我觉得让我读到的一个信息就是，你是不是足够的喜欢你自己，欣赏你自己，接纳你自己，还是对你自己有诸多的不认可之处？就像经历的这个男生，我会发现最后还是变成了自责，对吧？我当时怎么这样那样？其实如果当时的发生就是基于当时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你没有错呀，因为你看到的他就是长得和你的标准不同，你诚实的对待了自己那个时候，对吧？现在你又诚实的觉得，哎，他挺不错的，所以你也可以诚实的尊重你的冲动和想法，跟他发生一些联络也没关系啊，哪怕就是交个朋友，如果你觉得他的性格非常好，你们又有可能的话，但是未必一定要把他再从现在拉回到过去的另外一种可能里边。 他这个从现在回到过去，别说这是压根儿不可能的，就是即便是的话，这也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别人是未必要配合你的。但是我觉得刚才汪明老师说的非常对的一点，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和他联络，你甚至也可以和他像你所说的那样去表达。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啊，就你要沉浸在这个剧本里头出不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此刻你最应该避免做的一件事情。如果说跟他表达完了啊，就说哎呀，其实我当时看你张照片，就是那张照片拍的不太好，就有点像啊，为什么选中了昭君出赛啊，也是那个画师故意把王昭君画的丑了，真人比那个照片要美，你可以和他用类似的这种话去开开玩笑，但说过了，如果能让你放下，那我觉得这个话对你就是有意义的。如果说过了让你对他更加朝思暮想，那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因为这件事情的关键不是他，而是你。我觉得你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平静啊，然后更专注于你真正对你有兴趣有价值的这个事情啊，让你自己生活得更好，这个是你的义务，而不是千方百计的去想怎么能够和他再走到一起，因为那件事情你是根本就做不了主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说完这些之后，希望改变的不是你的行为方式，你说什么或不说什么，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那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内心的那个过程，也就是我们在前几周曾经引用过推荐给大家那本书，就是内心生活，你的内心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每天可能供给你能量，也可能消耗你大量的能量。那我们这位朋友可能探讨的还是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刚才汪明老师和我都试图想要告诉你的，到底你从过去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小失败、小挫折、小沮丧当中学到了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在探讨技巧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成长。 好了，接下来我们也以一本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的问题。人生的五个秘密，作者美国约翰 B 伊佐，由夏文玲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很多人告诉我，不要太专注于遗憾的事，也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这一点很重要。那些人之所以是智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经历的失望或者走的弯路比我们的少，而是因为他们能够用与我们不同的方式来对待遗憾。我采访约翰时，他已经94岁高龄了，曾有过一次为追求心中理想而失败的经历。约翰告诉我，我前半生的意义是希望去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随着希望的破灭，我陷入了痛苦的迷惘。那时候如果我悔恨不已，也很容易理解，在想我浪费了我的生命吗？而我的回答却是，我知道自己获得了比别人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有时我又在想，要是我当时能选择另外一条路，我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可是我们不能天天在如果里活着。于是我认真地过以后的生活，而且经历了很多幸福的时刻。我知道自己童年时就表现出了艺术天分，但是我之前的工作不允许我展现自己。在布拉格生活的2年里，我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来画画。我参加了一个人物肖像绘画班，在那里培养起来的爱好给我后1/3的人生注入了新的意义。回到加拿大后，我利用自己多年来工作所积累的编辑才能，又进入了医疗行业的编辑领域。我发现这15年是我过得最有价值的15年。我还参加了所有的绘画艺术课，磨练了我水彩画的功底。退休后，绘画成了我的3rd事业。如果不走这些被人看来会后悔不已的弯路，我的一生可能永远也享受不到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艾尔莎70多岁了，她告诉我，她收到的最好的建议是她女儿给的。妈妈，你只需要掸去身上的灰尘，重新来过。在其他人看来，已经找到幸福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掸去身上的灰尘，重新来过的能力。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打击比别人少，而是因为他们拒绝被挫折打败。也许幸福生活的决定因素常常是我们在挫折之后的那一步行动。人总是会遭遇到挫折，这些挫折也常常需要我们再次冒险去争取成功。即使受伤或者迷惘后，也要努力去爱，失败或者被拒绝后还要去尝试，或者就像约翰一样，遭受打击之后只是意识到我们原来走错了路。约翰拍拍身上的灰尘，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听了这200多个人的故事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家常用的方法。当我们感到遗憾时，我们需要拿出些许的风度来。人们常说，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原谅自己的话，我们也不能原谅别人。虽然人生的这个秘密是不留遗憾，但是大部分人都会有些遗憾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去治愈我们的遗憾，在宽恕中忘掉遗憾，让自己知道当时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已经尽了全力。这就是智慧，接受遗憾然后放手。实际上我注意到，在智慧长者和那些不幸福的人之间，一个区别就是他们处理遗憾的方法。身处幸福中的人们完全接受自己目前的生活，而不幸福的人抓住遗憾不放，错过了很多机会。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遗憾也有重要的正面作用。曾经的遗憾可以提醒我们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倾听这些遗憾，它们可以让我们以后不再踏入更深的遗憾的深渊。我拒绝了在国家公园的工作是一件憾事，但是这件事促成了我非洲之行的决定。遇到问题时，我们可以去拜访一下那个老年的自己，然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没有遗憾或者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去那个老年版本的自己那里拜访一下，就不太可能错过来到这个世上应该做的事。 当我问到这些接受采访的人，他们是否已经经历了足够的风险时，几乎每个人都说不够。也许经过漫漫人生之路，我们才会认识到，我们所失去的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如果你知道自己还有一年的生命，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你会安于现状，躲在桌子下面，还是站在窗户边去寻找更美丽的风景？如果你从一个坐在阳台上的老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活，你会有哪些事希望做而没有做？这第二个秘密就是不留遗憾。为了实践这个秘密，每周都问自己这四个问题。今天或者这周，我的表现称得上勇敢无畏吗？明天或者下周，我想要更勇敢，应该怎么做？这周我的行为是以我的信念为基础吗？下周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行为更坚定？如果我过去的行为是勇敢无畏的，现在我又该怎么做？如果从一个坐在阳台上的老人的角度看我自己的生活，我现在可能会采取什么不同的行动？现在我该如何对待挫折？我是要继续前行，还是撤退？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撤退吧，所以等在原地被后面的人推推搡搡的前行，还是自己选择前行。我们其实拜访更老的那个自己啊，这个方法很多人都不会选择。我们通常是会回到以前啊，你会对十岁的自己说什么，二十岁的自己说什么啊，对三十岁的自己说什么。当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已经足够年长了。如果你再去问呢，那个退休以后的自己会对现在的自己说些什么呢？可能很多问题就会不一样了。 嗯，所以有人就说，如果能够带着八十岁的智慧去过十八岁的人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吧。因为可能很多的时候年轻时光都被浪费了，这个浪费是带引号啊，因为你不会有八十岁的智慧和体验能力，也不会去珍惜当时的时光。青春就是你觉得你永远不会老，所以当我们有机会以生命倒计时的方式去看待当下的时候，每一个当下可能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珍贵。刚才说到的不留遗憾，我不知道题主有没有充分的理解，不留遗憾不是在结果层面的不留遗憾，因为结果永远不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内，特别是感情。我们说的不留遗憾是做了你觉得你想做的事情，仅此而已，不管结果如何，拍拍灰尘继续往前。如果题主能够经历人生之后有这样的人生态度，我相信你可能会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幸福，也会因为这样的洒脱从容的生活态度收获属于你的关系。否则就像你说的，总会担心自己要是遇不到人呢，基于恐惧而突然觉得别人变得可爱，就让我想到了好像以前有人说过一个心理效应，叫酒吧的打烊效应。酒吧快关门还没有找着伴儿的人，就突然觉得酒吧里的人颜值都提高了，是吧？但是那不是真爱，是吧？那更多的是基于你的害怕，基于时间的紧迫感。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关系吗？ 嗯，在刚才你说酒吧打烊之前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应该再点一杯什么喝呢？或者在酒吧里一直都没有伴儿的人，是不是已经喝到超过微醺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看谁都觉得挺可爱的。那位于选择匮乏啊，可能觉得自己也很匮乏的这种恐惧当中的你，又怎能会做出一种明智的选择呢？所以其实说了很多，我一直想问这位朋友，你真想考研吗？如果你不想的话啊，其实停止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一个善待。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缺乏选择啊，就是我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能喜欢谁就和谁在一起。但是你常常忘了，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就是我可以拒绝我不喜欢的人，我可以拒绝我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你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你两样什么都没做的话，却抱怨生活没有给你足够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你原本有，只是你自己放弃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永远有做选择的机会，只是你是不是意识到在做选择。刚才书里面也讲到了，如果你时时刻刻都知道你在做选择，那哪怕这个选择的结果不如预期， 你也会接受你的选择。最可怕的就是在无名当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然后又追悔莫及，最终又因为这样的追悔而错过眼前的新的选择，进而就是新债变成了旧债，不断的欠债啊。我们也希望题主不要在你的人生当中不断的欠债，因为你每天都有以一种新的方式面对生活的机会，而这可能是你经历一切关系一切考试最终收获的宝贵的价值。 所以你有学习能力吗？你真的在学习吗？除了你所认为的这个埋头于书本当中有很多复习材料很多提纲的这种学习之外，你不觉得人生本来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也是一次美好而精彩的旅程吗？你有认真的在选择在当下开始学习吗？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高8881列车从清河站发出，经过26分钟运行，便可到达延庆火车站。列车一路飞驰，景物稍纵即逝。然而，如果透过时间的放大镜去观察，我们会凝视岁月深处那前行的背影，会望见用信念和牺牲铺就的铁血之路。1922年6月的一个傍晚，一名身着长衫的中年男子走下火车，在他的手中拎着一件不大的行李。男子谨慎而机警地躲过站警的盘查，来到延庆康庄机务站。领事人名叫何孟雄，来自北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的9个月，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长城脚下，何孟雄发展工人周振声、刘树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长城脚下的京绥铁路上又多了几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开始在这里扎下根。 康庄铁路党支部是我们党在延庆地区发展的最早的组织，虽然它的范围仅限于康庄铁路内部，但是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是京绥线深入北平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此它对于我们党日后在北平地区的开展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交往密切。1920年3月，何孟雄参加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底，参加北平共产党早期组织，前往京绥线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他曾在考察日记中这样写道：“你们不要只顾眼前的小利，而忘记了后来的大幸福。你们需知道，你们胜利之母在联合。”你们的生命系在团体上面，假使一天没有团体，你们就一天没有生命。 1925年初，康庄铁路工人黄振声、沈德存等人加入了党组织，随后康庄铁路成立了党支部，周振声任支部书记。 从1925年初，火车站党支部在火车站站房成立。1926年，奉军对康庄铁路进行大清洗，中共康庄铁路党组织撤离，党的活动暂时中断。1935年秋，中共北平市委派张文海、董坤一、周志远等到康庄火车站福伦学校当教员，重建党支部。中共康庄铁路党支部

欢迎回到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有一位在考研中为情所困的朋友，哎，我这个概括怎么样？真的是在准备考研吗？因为有太多的人在准备考研，而且有的时候年复一年，真的让我在怀疑啊，这似乎也是一条就大家认为的对的路，或者是常规的道路。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啊，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结婚的对象，那就考研吧。我们总是在做点什么，但这也是一年的生命啊，就是不是说啊，你考上了，然后你就收获了结果，有可能考上你浪费了更长时间的这个时光去做一些对你来说没那么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但假如你在此刻就能够发现对你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那就不一定非得是学习、考研，然后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标签，那随时随地你都在成长。 嗯，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什么叫真正的有价值哈。这位朋友选择了一个别人认为有价值的选项，包括之前的这位男友后来也变得格外吸引人，变得有价值了。这其实希望题主能够好好想想你是怎么定义价值的。比如说结尾他提到了，那个女生居然是我同学的同学，条件还没有我好，家里是山里的，长得也很一般，学校也没有好，那这些就是你眼中认为的价值。可是在这位男生的眼中，什么才真正是价值呢？我倒觉得你不妨想一想，当你用这种方式去评价别人的时候，会不会也会用这个方式评价自己？于是考研就变得很重要了，对吧？你看我是个硕士，他是个本科，我比他强。但我相信我们的题主，你远远比你认为的这些标签要多得多，你的价值远不止于不管是考上了硕士也好，还是你说的城市里的出身、家境要好等等。最重要的价值是关于你是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生活有意思吗？你过得幸福吗？你能够让你的快乐不仅属于你，还能够传染给周围的人吗？当你能够知道价值还有更多维度的时候，你会不会用重新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人生，包括你是如何使用你的人生的？ 不要把自己绑定在任何一个目标上啊！无论是过去的让你抑郁的那个初恋的男友，还是这位相亲都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位潜在的男友，还是说未来的你所谓的考研的那个目标，我觉得你好像特别容易让自己陷进去啊，就没有办法自拔。其实人家的女朋友长得什么样，那是人家的事儿。况且你不认为你可能又犯了一个误判的错误吗？你当时不就通过照片认为这个男生啊长得不好看，但人实际上还不错。你有没有可能在他女朋友身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呢？你看你有真的在吸取教训吗？另外啊，不管怎么样，那是别人的生活，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呢？如果你认为漂亮不漂亮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的话，那你有没有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一些呢？就比如说啊，透过一些锻炼，透过对自己的保护，比如说少用一些手机，让自己的眼睛更明亮等等等等这些方法。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很焦虑啊，但有的时候呢又陷入自满，有的时候觉得未来很可怕，有的时候又觉得一切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当你在说这些条件的时候。所以其实可能你看待生活的这个方式才是最终决定一切的那个锚，是不是？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依然是来自英国作者凯特·福克斯写的《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篇章是第11章《衣着规则》。在我们检视英国人着装规则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全球共通的跨文化规则。除了在寒冷气候下的必须的温暖需求，以及其他一些针对特别因素的保护需求之外，着装在所有文化中都主要关乎三件事：性别、差异、地位讯号以及感情讯号。性别差异通常是最明显的，即使一个社会显示出极少的在着装和个人装饰方面的变化，也至少会在男性与女性着装方面存在区别。通常人们还会加大这种区别，使得两性进一步互相吸引。而我所说的地位讯号指的是社会地位或是广义上的位置，我还将年龄差异融进这一类中。而部落、派系、亚文化、社会团体或是以生活方式归类的组织中的其他所有着装内容，则可被归入感情讯号一类。一些时装杂志的编辑或是读者们可能会相信着装完全只是一种个性化的自我表达，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杂七杂八的言论。那么我很抱歉，我的观点一定冒犯了你们。现代西方后工业文化乐于使用风格、自我表达或者时尚这样的字眼，其实说白了，这些字眼不过是性别差异、地位讯号以及感情讯号的光鲜包装而已。而另一些人呢，则会坚持他们对时尚完全没有兴趣，他们的着装丝毫不体现社会内容，他们只是为了舒适、经济和实用的目的而着装。那么我的观点恐怕也冒犯了这一类人。这些人尽管很可能确实对于时尚没有什么明确的兴趣，但他们也同样禁不住要去选择便宜、舒适、实用的外套，而不是相反。所以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们实质上就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服装的社会地位宣示，而且故意宣称自己不喜时尚，这本身恰恰就是一种需要的社会宣言，而且通常还会被视作有意而为的社会宣言。英国人没有国服，这一点许多研究英国国民身份危机的人都注意到了，并且对此哀叹不已。有些评论家就用一种在我看来非常古怪而非理性的方式去理解英国人的着装，他们观察某种模式化甚至舞台化特定服装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从中发现英国人着装的奥妙。他们以为英国性格的秘密就藏在这种服饰的色彩、剪裁和针头线脚之中。举个例子，克里夫·艾斯莱特就告诉我们说，最主要的英国外套必定是泥浆色的、上过蜡的巴布尔外套。克里夫是乡村生活的前编辑，他选择某种特定类型的服装，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但他这种对于英国国服的老生常谈的论调似乎十分普遍。克里夫接下来还抱怨哈里斯品牌的花呢服装不再受欢迎，他认为这体现了乡村传统价值观的没落。那么为什么会不受欢迎呢？他又抱怨天气，一般而言，英国人在夏天着装缺少时尚风格，主要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几乎就没有真正的夏天。这个论断太有趣了，但似乎作为理由有些牵强，因为世界上也有其他国家的夏天很短暂，而人们仍然能够在夏天穿得十分得体而时尚。最后，克里夫又抱怨英国人变得越来越不正式，在军队、乡村、皇室和一些特殊的仪式场合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则指导英国人如何穿衣。其他人则似乎在英国人着装问题上浅尝辄止。杰里米·帕克斯曼将朋友和街头时尚放在他最初的英国性格列表中，但后来又开始避开着装话题，只是潦草地提了一句。在着装的问题上再也不存在什么共识，更别提什么规则了。这种规则不在的论调正是典型的英式叶公好龙。在追踪英国性格的过程中，这种论调是典型的英国式回避。不过这种解释至少揭示出一项合理原则，那就是国民性格关乎规则， 缺少规则意味着缺少共同身份。复古式标准没错，但艾斯莱特和帕克斯曼都诊错了脉。英国人着装还是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密码的，不过并不像50年前那样正式和严格。当今有一些非正式不成文的规则是高度概括性的，不过最重要的规则仍然是描述性的，它甚至可以被称为超级规则，也就是规则中的规则。英国人与服装的关系极为不自然，属于高难度的紊乱关系。英国人太需要服装规则了，如果没有规则，他们简直没法穿衣。这种超级规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人总体上享有着不善着装的国际声誉，但在一些像衣服口袋这样的特殊细节上，还有像高档男士正装剪裁、运动服装、乡村服装、仪式礼服以及创新街头服饰方面却做工精良。换句话说，我们英国人有着严格正式的传统和规则的领域内做得实在是非常好，我们实际上非常擅长做制服型衣服。反之，如果交给我们自由裁量，我们却会漏洞百出，完全没有风格，也没有时尚优雅之感。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我们患上了美学问题总体茫然症。最近几年，我们对于着装规则的需求似乎又被周五便服或者休闲周五之类从美国引进的风俗所冲淡。有些公司允许他们的职员在周五穿上他们自己选择的休闲服饰到办公室，不必再穿商业套装。不少英国公司引入这一风俗，但也有不少公司被迫取消，因为许多低级员工开始穿着海滩或夜店里才穿的衣服招摇上班，非常的不合适，也毫无品味。其他人则会非常难受地皱起眉头，被迫忍受。顾客们吓得不敢上门，同事们会觉得尴尬，而且大多数高级主管会自动拒绝休闲周五的规则，仍然穿着他们平常穿的商业套装，这反而增强了公司内部的等级效果，正与该规则民主化、幽默化的初衷相反。简而言之，这个试验在英国不太成功。其他国家在着装问题上可能也有他们的缺陷和漏洞，但只有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人们才会与英国人一样缺乏品味。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英国人既然如此敏感于天气，并以天气的反复无常为荣，可是即使是在同样不修边幅的国家之中，要论在不同的天气环境中的穿衣适合程度，我们英国人却仍然是最差的。我们可以花大量的时间讨论天气预报，但我们却从来没法穿对衣服。比如说，有好几个下雨天的下午，我就躲在街角数雨伞，我发现大约只有25%的人带了伞，其中又主要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即使连着几天暴雨预报，人们也没法应对这种典型的英国天气。英国人不善穿衣的固执习惯，人为制造出不少抱怨天气太热、太冷或太湿的绝佳理由。巧合的是，这正好又证明了我此前的诊断，天气谈话只不过是一种社交助推器，而不是人们真的迷恋天气的证明。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这本《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来自英国作者凯特·福克斯，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70多年前，在延安第二保育院建院之初，曾经历一场传染病的威胁。1945年盛夏，在延安的窑洞里，一位幼儿入园时将潜伏麻疹带进了保育院，之后很快全院幼儿都被传染。 我对这个麻疹特别害怕，我出麻疹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村是700-800户人家，那年麻疹特别厉害，死了好几百个孩子。 当时的孩子们普遍体弱，麻疹引发许多幼儿感染了肺炎、脑膜炎。 孩子们经常闭着眼不睁眼，在他的炕上，怎么那时候也没什么药，只要有时间都保着孩子喂食。 一个多月之后，许多危重患儿在李慧清和其他保育院老师的精心照料下，最终转危为安。 人家的父母上前方打仗去了，这孩子要死了，你说对得起人家吗？ 一个都不能少。保育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依然给了孩子们当时最好的照顾。但这样的生活在1946年底戛然而止，因为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1946年11月5日，中央指示保育院3天内136名孩子，最小的2岁，最大的7岁，紧急撤离延安。老红军柯清源为孩子们设计出了一款可以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马背上摇篮里的100多个孩子，在保育员的守护下，开始了漫长的行军生涯。 11月出发到10月底到柳林，正好碰见彭德怀。彭德怀说：“你们就在这柳林过冬吧，前边那大山太冷，摔着孩子，冻着孩子的。” 程元华和程元敏兄妹俩是当时保育院的孩子，哥哥4岁，妹妹3岁。 把我放在那个老乡家里了，那个老头老太太舍不得让我走，他们家里给我煮了好多鸡蛋，一路走一路还给我剥。 行军的时候，天上有飞机，地上也有追兵，遇到敌机来的时候轰炸，阿姨就把孩子们都分散在庄稼地里。当时地上有一个像那甲壳虫一样，我就摁住他，阿姨紧张的不得了，跟我摆手，不要说话，不要动。然后呢，等到敌机过去以后，我就看见一个牲口被炸死了，地上有血。我那时候也奇怪，就一点不知道害怕。 经常的是在那个战争年代长大的孩子，对这个枪炮声啊没什么害怕的。我们还把那个飞机有给起名字呢，叫3个头的飞机、5个头的飞机。 大人在，孩子也在；大人不在，孩子也得在。 100多个孩子经历了4次长途行军转移，行程3000多华里，历时2年零10个月，历经了种种险境，但最终都化险为夷。 我们坐在摇篮里不累啊，摇摇晃晃的，像梦一样，又感觉到安全，又感觉到舒适，那才是摇篮，真正的摇篮呢。那是把我们摇大的摇篮啊！ 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摇摇晃晃的睡梦中，孩子们终于在1949年9月等来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消息。9月25日，德胜门火车站，保育员们将孩子们一个不少的平安健康的带回了家。别离4年后的一个下午，父亲出现在了程元华兄妹面前。 不愿意跟他，不认他，就叫叔叔。父亲母亲是什么？保育院多好啊！ 真的不舍不得离开，然后就跟阿姨再见，跟那小朋友们都送到那个门口。那孩子们后来陆陆续续都被接走了。 1950年，延安第二保育院迁址至北京玉泉山下昆明湖畔，由教育部命名为北京市61幼儿院。从宝塔山到玉泉山，马背上的摇篮承载着当年岁月的艰难传奇，也成为战火之中朗朗童谣的红色记忆。 守护我长大。